秀色动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欢迎你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，和我分享你最爱的歌。 多说承诺呢，不用说得太动听，只有行动到位了才算是真心。毕竟我们都已经过了用耳朵来听爱情的年龄了。其实我们在没有任何喜欢的人的时候，过得是最轻松快乐的，尽管偶尔会觉得孤单了一点。 守候寂寞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找些迁就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，等你等太久，想你泪会流，而幸福快乐是什么？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日记本里夜夜执着，记载着你的好，像上瘾的毒药，它反复骗着我。爱得痛了，痛得哭了，哭得累了，矛盾心里总是将就，劝自己要放手，闭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上眼让你走，烧掉日记重新来过。 如果一样东西你得到了，却觉得不过如此，那么这个想得到其实就是你的欲望而已。如果一样东西呢，你得到了之后还是爱不释手，这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。 像呼吸般无法停息。 有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们最大的情敌就是从前的我们，希望老了以后那个人依然爱你，而你也并没有丢掉从前的自己。新闻说，在巴黎的街头呢，有一个红色的盒子，叫做玫瑰应急箱。如果遇见了让你一见钟情的人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打碎包装上的玻璃，

故事觉得还蛮妙的，说一个哥哥呢，知道双胞胎的妹妹喜欢上了一个男生，却不敢表白，他就自己主动接近男生，频繁的接触当中，渐渐成了亲密无间的好兄弟。有一次他妹妹暗恋男生呢，生病了，他就在床边照顾了好几个日夜，那个男生就说，如果你是一个女生的话，我一定娶你。于是哥哥呢，就把妹妹介绍给了男孩。哥哥说，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怎么样，这个故事是不是觉得还暖暖的？ 我发现好像每一次都是这样子，没有例外的。在我们最需要有一个人去依靠的时候，结果到最后都是自己一个人挺过去的。练就一颗强大的内心，你就会发现自己没有什么过不去的。 前在热恋中都未听讲过，别说这种寒科，哪里留得住我？到底是为什么分手？你很清楚，如何笨到底，烂到底，还是我？谁人待我好，待我差，太清楚，想继续。装傻，却又无力受折磨。心里羡慕那些人，麻木到不计后果。我就回去，别忍伤我泪水。尤其明知水瓶座最爱是流泪，若然道别是下一对，可以闭上了你的嘴，无谓再会，要是再会。哪来像倒冰茶换我半晚安睡？十年后或现在失去，反正到最尾也唏嘘。有绝情，我都赶我自己出去。 真正能够陪你到最后的人，不是你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天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，而是你随时和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你去睡的人。因为你永远不用担心你们过了今天就会没有明天呢，对不对？ 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的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一个人。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，